现在。 北夫人不知情，到书斋去问候。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个的呀？不出身前的 当祖父的不住还有一段山谷起变叫父面 怎么样？女孩儿家她也能落后啊？ 哎，她落后，她就落后了。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